约伯传第十六章。约伯回答说，像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们的安慰凡使人烦恼，这些风凉话何时了？或者有什么事迫你非说不可？若是你们处在我的境遇中，我也会说像你们所说的话，也会花言巧语讥笑你们，向你们摇头，我也会以口舌宽慰你们，摇唇鼓舌来减轻你们的痛苦。我若讲话，痛苦并不停止；我若闭口不言，难道痛苦就离开我？现今天主的确叫我厌倦，使我每个亲人都远离了我，使我憔悴以指证我，使我消瘦，当面非难我。他在愤怒中撕裂我，窘迫我，向我咬牙切齿。我仇人锋利的眼睛常盯着我，他们张开大口想吞噬我，责骂着打我的面颊，一起涌上前来攻击我。天主将我交于不义的人，将我丢在恶人手中。我原来安宁，他却折磨我，抓住我的脖子，粉碎我，又拿我当作他的箭靶。他的箭矢四面射击我，射穿我的腰，毫不留情，使我的胆倾流于地。他将我撕裂粉碎，有如武士向我跑来。我缝麻衣包裹我的皮肤，使我额角插入尘土。我的脸因哭泣发红，我睫眉间满是暗影。我的手虽没有行过残暴的事，而我的祈祷又往往纯正。地呀，不要掩盖我的血，愿我的呼声无休息的余地。看呀，连现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，在高处有我的中保。我的哀嚎上彻于天，在天主前我的双目流泪不止。唯愿人与天主之间有一中人，犹如人与人之间一样，因为我的年数将近，快要走上那条一去不返的路途。